情本簿，童年多广阔的旅途，原来会一瞬间失去无退路，成年人的路，烦恼事每天也遇到，奋斗像蚂蚁，努力半世，工作亦有发挥，为何一到月尾始终怕见底，年年年轻跑输了，不怕再追，明明明知点火了，风会再吹，错局会踏碎，角落又重新去活过了几岁，想得行错路，更多发现吗？爱侣亦变卦，训练最怕不了业，怕养家，泥泞中靠暴雨长出四季花。年年年轻跑输了，不怕错追，明明明知冲出去只有废墟，仍然挂着勇志永伴随，无惧带着臂章踏出去，重重难关一眨眼一秒告吹，路上荆棘难关怎么依然也伴随，雷暴过后变晴天，再累也豁出去，但还有多久？从前所有愿望得到了，难以放手。还有梦继续追，成与败太难控制，不要再回头，越照越有，继续向前走。重重难关都冲过，只要勇敢，疑神疑鬼的。一切不会发生，抬头仰望宇宙，我是曾无谓再为那小事操心，人生